前，因为最近工作压力太大，所以就病倒了，所以就没有时间来上课这样子。对，这是这一包水饺的来去。今天我在临走前，因为我们都是六点下班，在临走前呢，那个我的老板还没有把我今天早上写的状改好，然后我就想说，早快已经六点半了，不行不行，我一定要赶快闪人，不然的话你会让我等太久，这样子就赶快冲出来。对，好。然后今天呢，要延续的上礼拜还没有讲完的尾对班，那今天会把尾对班讲完。然后礼拜五的时候，我有新的讲义，那个部分就是我会先教我的方式，会先教正班与共班，对，我也是把这个部分讲完，然后再接下去连接不作为班啊，不作为班讲完就讲故事班，对，然后整个讲完之后呢，会回过头去把所谓的那个刑法的那个地的效力，还有刑法的解释，把它讲完。对，那个部分就可以接到刑法分则。还没讲完故事班之后，还有竞合。对，不过竞合，竞合这个东西其实最近非常的热门，对，所以可以讲很多，但是也可以讲很少，对，看我们上课需求。对，好，那黑板上这个部分呢，就是帮他把整个未遂犯的那个体系，就是相关的争点，你要写在哪边，就是先稍微勾勒一下这样子。对，那就像上礼拜所说的，它有一个所谓的前审查阶段，那个部分就不写了，就是所谓的刑法有处罚未遂犯的明文规定。第二个就是说，第二个就是说结果未计遂，对，结果未计遂。那这个结果未计遂包括结果未发生，以及结果虽然发生，但是这个结果在客观上面不可以归责给行为人行为这两种情况。那这个希望大家注意一下，对，所以基本上前审查阶段都在写了，对，那这个应该是很基本的东西。那构成要件的部分，上礼拜也讲过了，因为未遂犯呢，依照公说的看法，只有在故意犯的情况下，可能会成立未遂，过失是没有未遂的，所以我们先检验主观构成要件，看主观上的行为是不是有故意，或者是要求要其他一些意图。对，那这个部分是所谓的主观构成，应该先审查。第二个审查完之后呢，再进入客观构成要件。但客观构成要件在未遂犯这边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说，你要先审查的着手。那这个着手上一半也叫大家判断过了，是所谓的你依照现在通俗的看法，就是所谓的客观综合理论。你要依照所谓的行为人主观上的犯罪计划，把摊开来看，看客观上面第三个人去看这张犯罪计划时候，你会发现说在哪一个时间点当中，对于法医会有所谓的密切的危险性，那个时间你就可以评价为是着手的。那我也稍微跟大家提过了，在着手这部分学习，除了你要知道总则上面对于着手判断不判断之外，你还要去熟记刑法分则里面各罪实务见解对于着手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比如说窃盗罪啊。加重其他罪的着手啊，诈欺罪的着手，放火罪的着手，这些都是非常热门的考点，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多注意一下这个部分实务见解。那这个部分到我们的刑分的时候会再讲一遍，对。那你要去跟总则上面的着手标准去做一个判断比较，对，这是着手的判断的部分。那着手判断写完之后，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呢，你要在这几种未遂犯的类型，25条、26条，让这两种类型当中去做个抉择。到底这种情况底下，因为会考的通常都是比较有模糊地带的问题，到底这个案子里面所涉及到的，到底是所谓的25条所说的一般的障碍未遂，或者是26条所说的那个没有危险的不能未遂，到底是哪一种情况呢？那上礼拜有教大家判断说怎么样，因为关键点是在26条的无危险不能未遂的判断。对，上礼拜有教大家判断，我觉得几种学说其实教大家判断。那比较重要的两种学说是所谓的陈子平老师所主张的那个日本的通说，就是那个具体的危险说。具体危险说呢，你要立于跟行为人相同立场底下，然后从客观上面角度去判断说这样的行为会不会有危险。那行为人主观上面不知道资讯，你也不可以纳入别人的判断的标准。也就是具体危险说。那另外就是德国通说所支持的那个重大物质理论。重大物质理论就是说，行为主观上面对于行为跟结果之间的因果关联的那个关系啊，依照现在的经验法则、科学经验法则，其实呢，行为主观上面的这个因果关联的想象，跟现在科学经验法则有极大的偏差，有极大的偏差。那这就是所谓的重大物质理论。那其实说穿了，其实这两个理论99%的案例里面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也就是说，我们对于26条适用，因为它现在已经修正为不法了。修正不法的意思代表说，如果你说你轻易去扩张26条适用范围的话，那有好多人都可以因为26条的关系罪不处罚。那这样子 最高法院他也不会支持这样的看法，所以一定要把不能未遂，而且是那种没有危险的不能未遂，而是刘老师说的那个不能未遂，把它限缩在非常小的范围当中，只有那种行为人是出于重大无知的情况，或者是说在具体的个案当中完全没有危险的情况，才可以使用到26条，然后去让行为不法。这个部分呢是最近的，等一下我们有一些例子来教大家怎么判断。对，那上礼拜有教我们一些功课嘛，对不对？有说那个14页以下这几个案例呢，我叫他去判断一下。好，那我们就先直接来，我先稍微跳过去那个13页好了，我先从14页这个例子来看。先从这边开始切的。学说上面或是早期的教科书啦，或是以前的实务见解，因为以前26条的不能未遂的法律效果是减轻或免除其刑，所以他承认的不能未遂的类型会比现在的26条来的范围来的大，这个是大家注意的。可是修法之后把它修成不法之后，实务见解也扬弃了一些比较旧、比较早期的判例，因为这些判例把它归类成不能未遂，可是如果归类有不能未遂的话，那表示说，好，那这个情况就是只有16条就不法了。实务见解自己觉得不妥，所以呢，我们现在看一下以前实务上面有法或者学术上面承认说哪些是可能会涉及到不能未遂的例子。那我这边特别要强调的是，讲义上面这边14跟15页这里以下所举的这些所谓的主体不能、客体不能、方法不能这些东西，它只是为了让你的学习上面的方便所冠上去的名字。那到底它是不是真的是26条所说的那个没有危险的不能未遂，还是只是25条一般的障碍未遂，或者叫做有危险的不能未遂？这个还要依照你们刚才所学到的重大无知理论，或者是具体危险说去做一个判断才做得出来。那这些名词，什么主体不能、客体不能，它本身不是一个判断的标准，它只是学术上面介绍这些概念的时候赋予给它的名称。那我先从第一个主体不能来看。当然了，你可以想象到说呢，不管在哪一个客观构成要件要素，都有可能不会发生犯罪之结果的这种情况。第一个就是说在行为主体的部分，在身份犯罪或者是所谓的不纯正、不作为犯罪这种东西呢，只有具备有特定身份或资格的人，或者具有保证人地位的人才会构成这种犯罪的正犯，这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说现在行为是自己以为说啊，就是他是公务员，然后他想去收受贿赂，但是事实上他那个身份资格呢，早就已经是自食无效的。比如说他当初缔结行政契约是有重大明显瑕疵而无效，像这种情况底下，如果他还是以为说自己是公务员，然后呢，以为说自己可以进行这样的收受要求契约、收受贿赂的这样的行为，那这种情况底下要怎么处理呢？首先，如果说你去想一想，他其实客观上面他不是公务员，但是主观上面他以为他自己是公务员。如果我跟我们以前学的那个故意概念逻辑一贯的话，第一个你会先想说，那第一个他到底客观上面不是公务员嘛，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客观不法就已经不会实现了，是 OK 的。问题是未遂犯的特征就是在于什么？主观上面有故意，但是客观上面没有实现构成要件结果，或者没有完全实现构成要件。那这一边客观上面，因为他欠缺公务员的身份，所以他客观上面不可能会实现公务员收受贿赂的不法，这是 OK 的。但是主观上面他到底有没有公务员收受贿赂罪的故意呢？也就是说，公务员收受贿赂罪的故意，一定要认知到说自己具有这一种公务员的身份或者是资格。那故意的判断，在以前的故意，我们都说是依照行为主观上面的想象，行为主观上面觉得很有，那就是有的。如果是这样的贯彻下来的话，那误以为说自己是公务员，但事实上不是的情况底下，他主观上面还是既然还是以为自己是公务员，那就有公务员收受贿赂罪的故意。只是说客观上面不可能实现这样的犯罪，所以就会变成所谓的不能未遂的情况，这是第一种看法，问题是这一种看法呢，它虽然说表面上是冠上是一个不能未遂的情况没有错，但是请问各位，如果说你用前面我们所学到的具体危险说或是重大无知理论来判断这个个案，你们会觉得它是26条所说的无危险的不能未遂吗？如果说他以为说，哦，他信赖说之前的那个行政契约，说缔结的那个行政契约是一个合法有效的行政契约，如果他主观上面这么认为的话，请问他主观上面这样的想法，只是因为说后来有一些某种事由，因为他们是念法律的，所以没有欠缺某种重大无效的事由，他不知道。那如果他知道的话，他当然就不会以为自己是公务员。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他 他是出于重大无知的行为吗？当然就不是。为什么？因为我们说重大无知是什么？行为主观上面所认知的经验法则，跟现在我们承认的科学经验法则是产生了一个重大偏离关系嘛，对不对？可是如果说他只是偶尔的，因为说不知道那个行政契约的合法性的话，那这个部分呢，它不是重大无知的情况，它只是一时的不察，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还是属于25条所说的一般未遂。当然，徐如他们在介绍这个概念的时候，在介绍这种主体不能的情况底下，都会说这个叫做不能未遂。但是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另外重点是什么呢？今天跟大家讲另外重点是说，以前啊，不能未遂的那个范围呢是非常广泛的。只要是这里所说的主体不能、客体不能、方法不能，一大堆都把它叫做不能未遂。但是这些不能未遂，在现在的现行法的这种25条跟26条分开处罚的这种情况底下，其实你应该把它的范围去做个限缩，要把它放去做一个限缩。你可以把不能未遂的这个概念把它放得很大，包括了所谓的主体不能啊、客体不能啊、方法不能这几种类型。对，但是能够适用到26条的不能未遂，只限于没有危险的不能未遂，这些有没有危险的不能未遂，剩下的叫做有危险的不能未遂。这个部分虽然它也叫做不能未遂，但是因为它有危险，所以只能够适用到25条，用一般或是将来未遂这样的概念去处理它。对，所以如果说其实看你怎么样去定义那个不能未遂的概念啊，因为这里文化每个老师对不能未遂的定义不同，像蔡胜伟老师他就认为说，我们的这个不能未遂呢，应该区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危险的不能未遂，那这个要用25条来处理它；那一种是无危险的不能未遂，就是要用16条来处理它。有，他等于说他把不能未遂的概念先把它放宽，然后把包含到所谓的不能有危险的跟无危险的，然后再分别使用25条跟26条。你也可以说，我的不能未遂概念是小的，所以我的不能未遂专门指的就是那个26条不能未遂，其他都是障碍未遂。你可以怎么说？对，这是有两种不同的解读方法。对，所以你在看书的时候，你要小心，因为每个老师的定义不一定是一样的。他写不能未遂，不一定表示说他讲的是26条的那一种不能未遂，有可能他讲的是25条的有危险的不能未遂。所以你要去看说他到底讲的是哪一种情况，用的是哪一个定义去定义不能未遂的动词。那大家在考试的时候，为了避免争议，所以你还是稍微把法条一定要写清楚。你如果说要写不能未遂，那你至少要告诉老师说，你指的是哦26条的那种没有危险的不能未遂，这是对没有争议的。26条不能未遂叫无危险的不能未遂，这没有争议。只是说你要不要把25条，有可能有一些，例如说主体不能、客体不能、手段不能这种情况，你要把它归类到叫做不能未遂。只是它是个有危险的不能未遂，如果还是你要这样称呼它，还是你就直接用25条就是障碍未遂这样称呼它，这个是在考试上面你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每个老师对不能未遂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对，好，那以上我们刚刚讲完的第一种看法是还是成立所谓的不能未遂，但是这是有危险的不能未遂，这是第一种见解，误以为说自己是公务员，但是事实上客观上面完全没有办法实现公务员手中未遂的构成要件。第二种看法把它当作幻觉犯来处理，把它当作幻觉犯。什么叫幻觉犯？幻觉犯就是所谓的反面的禁止错误，反面的禁止错误，还记得禁止错误吧？禁止错误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行为误以为说呢，这个他的行为是刑法所要处罚的。应该是说正面的禁止错误，是说行为误以为说他行为是刑法所不处罚的，事实上是要处罚，这是正面的禁止错误，去把他自己的行为做得有利于自己的认定，那这个是涉及到不法意识的问题，这是以前错误的时候讲过了。那反面的错误刚好跟正面的禁止错误是相反的，所谓的反面的禁止错误是什么？行为把自己的行为做得不利于自己的解释。那在误认法律的情形当中，意思就是说，哦，他以为他的行为是刑法所要处罚的，事实上，司法根本就不想聊你这种行为，这是反面的禁止错误。那意思就是说，他以为说自己的行为是刑法要处罚的，完全是出自于一种幻想，单纯的幻想，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所谓的幻觉犯，叫幻觉犯。那幻觉犯，它的学术上的定义叫做反面的禁止错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误以为自己是公务员，然后可以去收受贿赂罪，可以去实现收受贿赂罪的构成要件，但是客观上不是公务员，这叫做幻觉犯呢？你也可以这么想啊，为什么会这么想呢？这一说的看法很重要的一个是在身份犯罪的部分，身份犯罪的部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认为说，支持幻觉犯说的人认为说，行为人就算不管他主观上面再怎么觉得自己是公务员，问题是欠缺公务员身份资格的人，不管怎么样，永远都不可能实现 公务员收受贿赂罪的构成要件。为什么？因为这种构成要件本身就是以具有特定身份资格为他的正犯的成立要件，为他正犯成立要件，不具备有这种身份资格的人，通通只能够成立教唆犯或是帮助犯而已。对，那就算你主观上面再怎么想象自己是公务员，你也不可能成为公务员。所以你完全真的认为说自己的行为是一种公务员收受贿赂罪的行为，事实上是刑法所不处罚的行为，因为他没有那个公务员收受贿赂罪的那个公务员资格的话，他就不可能会构成公务员收受贿赂罪，所以是刑法所不处罚的。那这个完全都是出自于自己的幻想，误以为说自己这样的行为是刑法所要处罚，所以要成立幻觉犯。目前针对这个主观主体的不能的这种情况，有这两说的争议，但这两说目前是势均力敌。就是各有各自的主张的，所以你也不能说哪一说是多说，哪一说是少数说，你没有办法做这样的归类。所以在考试的时候，如果真的出了这个题目的话，你就两说并成，你就两说并成。好，这是主体不能的争议问题。下一个呢？下一个要打星星，因为这个是以前早期的实务里面非常常常遇到的情况，非常常常遇到的情况。那这里有三个案子，都是以前判例的事实，真实发生的故事。那第一个案子是说呢，甲呢想要杀乙，可是呢，这个乙呢非常聪明，他在事前呢就耳闻说甲到他家来开枪射他，所以他事前就走避了，就离开了房子。那离开房子之后呢，当然客观上面来看的话，甲呢就是对一个没有人存在的空屋去开枪啊，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看起来可能看起来是欠缺行为客体的情况，叫客体不能，叫客体不能，因为他基本上是欠缺行为客体。第二个例子呢？是所谓的黄金碉堡，这也是很有名的。甲呢，以为说呢，那个乙的口袋里面鼓鼓的，应该是装很多黄金吧。结果伸手进去看，真的是软软的耶，就发现不是黄金，是真的那个厕所里面的那种黄金。对，他把事情碉堡没有错，他的确在前一个小时他口袋里面装的是真正的黄金，但是后一个小时呢，他就变成排泄物。对，那所以这个情况底下，如果你从绝对事后客观的角度来看的话，就会觉得说啊，其实这里面根本就没有存在一个可以被甲所偷盗的那个财物在里面，所以也是所谓的客体不能，欠缺客体存在的情况叫客体不能。第三个案子呢，就是所谓的甲呢，这次不是在外面射击，他是直接跑到房间里面去，然后对着一个床上开枪，床上因为他的仇人躺在床上，他就对着一个床上的仇人开枪。结果开完枪之后，以为说我终于把那个仇人给杀死了，因为他一动不动。事实上，那个仇人在半个小时前遭心脏病发死了。对，所以他射中，客观上来看，其实是一个尸体。对，那这三个案子里面，我们都不能够否认说行为主观上面有所谓的杀人故意，因为他想象他们的所涉及到的对象都是什么活生生的人啊，或者是活生生的财物，非常价值的财物。对，所以这三个案子里面都有故意 ，OK， 所以他有可能会成立畏罪犯。我也是客观上面，现在重点来了，客观上面这三种情况里面，到底是25条的障碍畏罪，还是26条所说的不能畏罪呢？到底是哪一种情况？那你就依照前面的那一个具体危险说也好，或者是重大物质力去做一个判断。那我们就一个一个判断。第一个案子呢，他为什么会对着空屋开枪？那是因为他不知道什么资讯，被害人已经事先走避了。他如果知道被害人已经事先走避了，还认为说我对空屋开枪可以射死不在空屋里面的被害人，这一种情况，如果他主要是这样想的，那表示什么？他对于精神法则的误解跟现在的对于精神法则严重偏离，所以是所谓的重大无知。可是在这个案例里面是这样子吗？不是，他只是单纯的不知道说那个被害人已经事先走避这样的资讯而已，所以这是所谓的25条的障碍未遂，这25条障碍未遂。那黄金碉堡案呢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啊。他不是真的知道说那个里面是所谓的软绵绵的排泄物，他还去拿，以为说我摸到排泄物之后，靠我的身手就可以把它变成真正的黄金。他不是这样想的，他是认为什么？他是误认什么？误认说那个里面其实是真正的黄金，只是他不知道的资讯是已经事先被被害人给调包出来，被调包出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也是因为对于事实的真相偶然的没有发现，所以导致没有办法发生结果，所以这还是25条的障碍未遂。物色尸体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情况。他如果知道那个床上躺那个是尸体，还以为说对这个尸体开枪可以实现杀人罪的构成要件的话，那这是重大无知。 但是呢，他主观上不是这样想，他主观上想的是说床的那个是活人，所以可见他只是意识的不察，没有发现说那个是尸体，所以他是25条的障碍未遂。依照现在的通说来判断的话，这三个案例通通都是要用到25条的障碍未遂，而不是26条的不能未遂，这很简单。但是在以前，我国实务上认为说，大家看一下那个16页的人。注释第十六，以前的最高法院这个28年的上诉2075这个判例认为说呢，上诉人向某甲开枪的时候呢，某甲就已经另外被另外一个人杀死了，所以他涉及到是实体，不是有生命的自然人，所以犯罪可能不存在不负杀人罪责。这个例子被大家公认为是叫做所谓的构成要件事实欠缺理论的一个凭证啊，所谓的什么叫做构成要件事实欠缺理论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构成要件呢欠缺了任何一个客观构成要件要素的话，那就不会成立那个犯罪，连那个犯罪的未遂犯都不会成立。所以去解读这个28年这个2075这个判例，他就认为说啊，反正他涉到的又不是自然人，不是自然人，而是一个尸体的话，在这个情况底下，其实完全欠缺行为客体，完全欠缺行为客体的情况底下，就永远没有办法实现杀人罪的构成要件，所以无罪。就是这样子就没了，对，从客观构成要件排除了。可是依照我们现在主客观综合理论的判断的话，不对啊，他主观上面还是有什么想要杀人的故意，所以他还是有什么主观不法，只是因为客观上面不存在的行为客体，所以欠缺客观不法，还是有可能成立未遂犯，而不是连未遂犯杀人未遂犯都不成立。对，所以这个判例是非常有问题的，是非常有问题的。可是这个判例到现在为止还是存在，到现在为止还是存在。那你说，那考试时候要写他吗？不要理他。因为依照我目前对实务界的观察，其实实务界从来都没有去引过这个判例，然后让行为人无罪的，他怎么可能就是因为说偶然的客体不存在就让他无罪，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所以这个东西就不要理他了，他只是有这个理论史上面发展。可是呢，接下去你看黄金掉包这个案子啦，或者是所谓的物色尸体这个案子啊，最高法院呢都曾经认为说，那请大家看第16页，事先走并跟黄金掉包这两个案子，以前实务也曾经认为是属于26条，要记得哦，它是26条的不能未遂，这注释第18，注释第18，那个案式就跟上面的案例一样，就不说了。曾经都有认为是要成20条不能未遂，但是请大家看一下那个注释第20，这两个判例在2005年修法之后，都被最高法院用95年度第16次的这个刑庭会议呢，以所谓的这两个判例不合时宜为由，然后把它废除掉了。所以现在针对于这种事先走避的案子，或者是黄金掉包这种案子，最高法院已经认为说它不是26条所说的无危险的不能未遂，那它一定就是剩下说25条的一般的障碍未遂。当然了，以前的最高法院也偶有佳作，不是怎么样的这种情况，许多专门认定是障碍未遂情况，他就觉得是不能未遂，还是有偶尔表现比较好的判例出来，像是那个看一下在哪里。注释第19，那个最高法院的30年的267的判例，他说呢，上诉人呢既然认为说他还在房里面开枪，就不能说他没有杀人的认识，还有发生结果的意欲，所以意思就是说还有故意啦。那犯罪结果发生呢，是因为事先走避意外障碍，所以还是要负故意障碍未遂罪，也就是说还是要负25条的障碍未遂罪。所以针对事先走避这个案子，从95年的16次的刑庭会议把那个之前的那个不能未遂进行推翻掉之后，可是呢，30年的这个比较先进的判例还是保留下来的，还是保留下来的。那黄金掉包啊，就是已经之前认为是不能未遂，现在也认为是我是所谓的障碍未遂。所以目前为止看起来，大家在学习上面可以省下很多的困扰。为什么？因为最高法院的态度，至少就结论而言呐、跟许多上面的判断标准呢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所以考试上面就比较没有什么争议，考试上面就没有什么争议。好，那学会了要怎么判断之后呢，请大家来看一下16页这个题目，这是一个94年的律师的第二题，他就讲这个，第二是不是上礼拜才刚考完嘛，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耳闻有一些什么？有人去考吗？有人去考，你就不会坐在这里，对。稍微看一下刑事法，因为刑事法跟刑诉一起考。刑事法题目整个看起来， 好像变简单了，我觉得啦，跟以前的考题比起来是变简单。为什么？因为第一题是考你既醉的跟危险犯这个老梗了，对啊，所以很简单，对，大家都会写。对，那第二题呢，考你前面人，前面人好像以前好多好几家研究所考试也常常考过，对，所以应该也不怎么难，不怎么难。对，最后一大题的那个刑法跟刑诉综合演练啊，美其名叫做综合演练啊，事实上是什么？它拆成三个，我忘记是拆成几个小题的，反正就是每个小题都是刑法跟刑诉独自分开来的，只是把它隔在一起而已。对，那这样有什么意义吗？对啊，反正以后的初级方向一定是那种刑法跟刑诉有交接的部分会越来越常出现，所以最明显的就是竞合。为什么？因为大家最高法院现在对于案件单一性的统一性的看法，就是用实体法上的竞合去走的，所以竞合这部分同时可以考你竞合，又可以考案件单一跟统一性，所以竞合这个部分在以后会变成热门的考点，这以前就预测过。对啊，然后另外的问题就是说，所谓的哇，这次考试还很有趣，考到了所谓的法律变更，对，就是刑法的实效力的问题。不过那法律变更也是简单的很，你只要看到考试题目里面有出现数字，然后很跨刑旧法的，那你就不用想了，他就是在考虑法律变更，没有别的考点。对，所以这个应该也是非常的平易近人的考题啊。对啊，就看下你律师考试怎么考，下礼拜吧。我记得是月底的样子，对啊，看律师考试会不会有什么突破性的发展。照理说，律师考试会比较灵活一点，灵活一点。这样灵活不是说比较难，是它可能不会那个争点不是那么容易的发现，对，因为是学者老师出的多，但司法人考试就是实务界老师就很多啊，对，还有可能最高法院法官。我以前解过好几题，那个是完全就是跟某一个实务的最高法院的判决的案例事实一模一样的，他整个搬出来给你。这样子，然后我就去打关键字，然后他真的被我找到了，就是判决这样子。对，那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害怕说那怎么办？如果不知道那个判决，那有什么关系？你自己就不知道那个判决的结论是什么，反正你通通跟实务界都知道，你就可以去解啦，对吧？就不用害怕，可以再去背那些判决经验就不用了，除非那个判决表达的意见是非常具有突破性的，或者是说呢创新的，以前都没有讲过的问题，那那种判决就要特别注意。不过，如果真的有那种判决的话，基本上补习班的老师都会知道，对，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因为再花时间去找。所以讲义上面的分量已经很多了，对，我不想再增加大家的困扰。对，你们只要真的如果都有读通读进去的话，那就 OK， 对，那就 OK。啊，对，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就是下一回讲义开始，你会发现讲义怎么少很多字，就变成那个标题这样子，可能要抄很多版书。就因为说我没有时间的打一些字，打那么多字，所以可能就只能够稍微打标题，然后再用补充的这样子。对，好，那就继续，我们看回到16页这个考题。他说呢，丙呢是在我国投资居住的外商，然后很有钱，对，跟他的家属在国外，然后甲乙两个人就曾在丙的公司服务，这个都不是重点。对，那重点是他对于肖翔丙的财产很久了。就基于共同犯罪的决议，然后就计划在某个假日的深夜。对，那以前深夜是这样子，非常没意义的，现在已经没什么重要性，反正都是加重切到罪。深夜呢，趁丙熟睡的时候，带头照进入丙的住宅，然后对丙强灌迷药让他昏迷。他们的计划是这个样子的，对。然后将他捆绑在某个地方，让他没有办法发现，对，然后去勒索。就计划犯罪当天呢，警察就已经先行知道说他们两个要去绑这个人了，但是通知丙都没有下文，对，所以就派出好多便衣警察在埋伏在丙他家附近，让他就可以保护丙，然后顺便去逮捕那个人犯。结果没有发现说呢，嘉义呢依照计划就侵入丙宅，丙的住宅，就合力将躺在床上的丙压制，合力压制，然后给他灌安眠药，对，结果后来才发现说，哦，丙已经心脏病发多时。对，然后就放弃后续犯罪计划，然后就要离开犯罪现场的时候被警察抓起来了。这个例子其实一次考到了15条、16条、27条，这3条全部都考出来了。对，所以还算是一个还蛮不错的。嗯，对。请问各位，他们当初在对那个床上的那个尸体压制、灌安眠药的时候，床上的是尸体嘛？对不对？有没有办法实现 302或是300或是302就是强制性拘禁罪，或者是像关了你要把他绑起来嘛，对，或者是如果能对他不关，反正这些构成要件有没有办法实现？财产犯罪跟侵害生命法以及犯罪是你犯罪有没有办法实现？觉得不可能，为什么？因为客观上那是一个尸体啊，那是一个尸体啊，所以你没有办法对他只做压制嘛，妨碍他的身人自由，对他灌安眠药，妨碍他的身体的完整性，这是不可能的，对。所以这个案例其实很明显的是在考你什么？这个在传统上面的学术归类上面叫做什么东西？客体不存在的所谓的客体无能的情况嘛，对不对？这个你要先找出来，先定位出来，哦，这是所谓的客体不存在、客体无能的情形，对。那这种客体不能的情形，以前有没有实务经验怎么跟你讲到怎么解决？那就想真的，哦，以前有实务经验是躺在床上，然后他就尸体对他开枪的，你有没有？对，那以前实务经验认为那个是什么不能未遂，但是那个见解已经被最高法院给废除掉了，废除掉了，所以现在回归跟通说一样的见解，对，那你就接下来引入什么判断是不是重大无知的不能未遂，或是没有具体危险的不能未遂，就这样去判断。判断完之后，你会发现说，这个是处于重大无知的不能未遂吗？或是它是不危险，或是它是无危险的不能未遂吗？都不是，它只是因为偶然的意外的障碍没有发现到它的实体。对，所以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这个案例里面其实他放弃了后续的犯罪计划，所以这个部分你要先确认下来，在构成要件、客观构成要件的层次。就是上面那个判断的那个位置，你要写在那个位置，你要去判断说它到底是25条还是26条。结论上我们认为是25条的障碍未遂，结论上我们认为是25条的障碍未遂。接下去的话，你客观认识完之后，你会发现罪责的部分这个案里面都没有涉及到，所以就是不写了。可是会有一个问题是什么？他有放弃所谓的后续的犯罪计划，那你只要想，如果说他是结果不发生，但是呢行为人又放弃有没有犯罪计划的时候，如果案例是这样出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到说有没有27条终止犯的事由，有没有27条终止犯的事由。那你要在哪里讨论27条呢？因为终止犯是所谓的个人的解除刑罚事由，这一种已经上过了，它是个人解除刑罚事由，它是在不法跟罪责以外的一个层次上面去检讨，所以你要把终止犯的这个检验的部分把它放在罪责之后。另外开一个第四个标题叫做个人解除刑罚事由，然后在这个部分去讨论他，看这个案例里面是不是所谓的终止犯。那终止犯的考点都集中在于说，他到底是所谓的障碍未遂，还是就是不是出于己意的放弃犯罪计划、放弃犯罪行为，或是他是出于己意的，然后就可以用27条终止犯的减轻期限。那区分在这个部分是一个考点，对。那这个题目，因为我们大家都会上到终止未遂，我们就先看到这边，待会再回过头来。我现在先讲一个比较理论性的，但是呢，你曾经考过，虽然在研究所考过，但是大家不要忘记，研究所考过的东西，那表示国考没有考过，就有可能会出。对，再请大家翻回来13页，我们来看另外一个，除了区分说所谓的障碍未遂跟不能未遂加以争议，这是最大的考点之外。还有一个小小的考点，但是还很重要的是在第二种争议问题，就是说那个26条所说的不法，指的是在犯罪界的体系里面的哪一个位置，在犯罪界的体系里面的哪一个位置。 涉及到所谓的共犯成立的问题。对，那因为大家还没有学，还没有讲嘛，没有讲到共犯，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要稍微讲一下。26条那个复法，刑法里面呢有好多好多复法。以前呢曾经有个古老的考古题啊，在90年以前的考古题，他就问你说，请问刑法上面的复法指是什么意思？就申论题，那就没了。对，那你就要去想啊，刑法里面有哪些条文？以前那个年代是没有法条可以让他们看的。对，刑法里面有哪些条文有讲到不法这两个字的、啊？你可以举出几个？你没有看条文的时候，有什么不法、啊？行为非出于故意过失者不法、啊，这是第一条、啊。这是12条，这样稍微知道它是在哪个地方。对，那12条，那行为非故意过失不法，这是欠缺什么东西啊？主观构成要件嘛，对不对？所以不法 ，OK， 那今天主观构成要件，还有它的定位，依法定的行为不法，就在哪里？在分类解析上面在调动哪个部分？主确违法事由嘛，对不对？所以它是因为主确违法事由所以不法，未满14岁之人不法，在哪里？责任嘛，在罪责的部分嘛，对不对？这是以前我们都学过了，对。那现在问题来了，26条的不法到底在哪里啊？那就要去看哪个位置比较适合。对，首先可以想象的是说，这当然跟26条不能未遂为什么不法的那个背后的道理有关系啊。对啊，如果你是像陈子平老师一样认为说，那根本就是客观未遂犯未遂理论的人嘛。对啊，他的重点处罚未遂的理论的根据就是所谓的行为要对法要产生违心的能力。那不能未遂的这种行为呢，到现在科学经验是完全不可能产生犯罪结果的，所以不可能去侵害到法益。所以根本上面客观上面就对于法益欠缺侵害的危险性，所以呢在客观构成要件就排除它的可发性了，在客观构成就排除可发性，所以这是他贯彻客观未遂理论的一贯的想法，他就会在客观构成要件就把未遂犯的可发不能未遂犯的可发性把它给排除掉了。所以他说了，如果是陈子平老师来看这个问题的话，他会觉得说26条那个不法制当然就是客观构成要件不合制的意思，客观构成要件不合制的意思。OK， 这第一种对，可是是因为它才是客观未遂理论，因为其他老师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表态，所以我们只能就表态老师的见解来做介绍。接下来就是黄文天老师，他说呢，大家不要忘记黄老师是一个很主观的人，对，大家这样去想就会知道说，既然他主观上面有侵害法益的故意，那就不可以让他完全的免除他的刑事责任。就不可以让他完全免除他的刑事，即便这种行为是对法益没有危险的，但是他主观上面有这种法纪意识啊，你还是要去正视这个部分，还是要正视这个部分。所以原则上，德国人或者德国学者，他们都会比较倾向主观理论，他们比较倾向主观理论的人都会认为说，就算你是26条那种没有危险的不能未遂的情况底下，你客观上面绝对不可能造成法益侵害的危险。那日本人就会认为说。反正这一次客观上面没有侵害法益的危险，那就算了，那就不罚了，对。可是德国人会觉得什么？这一次没有侵害法益的危险，他想要面线去杀人，对不对？他知道这一次手段失败之后，他就会怎么样？学乖，所以下一次他去研究百科全书，看说里面有哪些有效杀人方法，他下一次还会不会再去做？就会再去做。如果他真的想杀人的话，下一次就再去做。所以这样的话，你还是有预防的必要性，你是有预防的必要性，我不能完全就不罚，对。可是现在26条已经把它修正成什么啊？就不罚啦。那这些德国支持的、比较倾向德国人这种主观说的人，要怎么办呢？怎么去解释呢？他绝对不会让你在构成要件或者违法性就把它排除掉，因为在构成要件跟违法性排除掉的意义是什么？意思是什么？等于说你的行为是一个正当的行为，既然是正当的行为，大家不是都可以去做吗？对啊。这样我就鼓励说用面线杀人，下一次再来试试看，这样是不行的。所以基本上倾向主观理论的人或者主客观综合理论的人都不会在构成要件或是违法性就排除的不能未遂的可发性，那只剩下罪责咯。所以黄文天老师就说，这种26条那个不法，它那个不法指的是应该是所谓的广义的有责性罪责概念的排除。什么意思？这样讲很抽象，大家不要忘记了，罪责跟刑罚是通常是连在一起的。你减轻罪责的法律效果，在刑罚那边就是减轻处嘛，减轻刑罚嘛，这是联动的关系。那黄老师所说的那个广义的欠缺罪责的概念，意思就是说，只是因为立法者在刑事政策上面觉得，这已经不是刑法释义学上面讨论了，不是刑法法理上面讨论，这是一种政策上面的选择。立法的选择对于这种没有危险的不能未遂的这种白痴重大无知行为， 去把他的法律效果设定为不处罚，但是不代表说这种行为不成立刑法上的犯罪，他只是因为在刑事政策上面考量，所以把他的法律效果设定成不处罚而已。所以这里的不罚，二十六小时说的不罚，跟那个欠缺故意过失或者有足确违法事由的人，或者欠缺罪的那种情况都不一样，都不一样。他只是基于刑事政策上面的理由，认为说这种行为不用处罚他，因为欠缺处罚的必要性。所以他其实已经脱离了那个整个犯罪既定体系的概念，所以他已经到刑法论去了。对，他已经到刑法论去，是在广义有这个新概念的排除。那蔡胜文老师是算是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前锋，他认为说呢，因为他也是主张主客观综合理论的人，所以他也不会轻易的让这种不能未遂就不处罚。可是刑法法条上面已经规定的不罚，所以他也要想办法。他就觉得说，这个案子里面这种情况底下也不是构成条件的问题。当然也不是违法性问题，但罪责的部分，你不能够因为他是重大无知，就说他没有责任力啊，对不对？这是不行的啊，所以他就只能够去找哦。那所以他见解跟黄老师是，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面是很相似的，很相似，是还有更明确的点出说，哦，他那个叫做阻却刑法事由，阻却刑法事由，也就是说，立法者认为说这种不能未遂的行为，他欠缺了预防必要性，没有必要去预防他，所以选择不处罚他。那这个不处罚他不是指犯罪没有成立，而是犯罪成立之后不值得用刑法来加以处罚，不值得用刑法来加以处罚。那这种东西不是只有做这种行为的人才具备的，而是任何出于重大无知的人，只要是在这种情况底下都可以阻却刑法，所以叫做所谓的事理上。所谓的事理上就是它是一个普遍的法则，大家都只要是处于重大无知的人都可以用，都可以用。所以呢，如果是你是处于重大无知的情况的话，就是阻却刑法，所以它的位阶是在阻却刑法的部分。那它跟终止犯叫做个人解除刑法。那蔡老师这边所说的不能未遂就叫做事理上的，那你就会发现差在哪里啊？所谓的个人的解除刑法，那个人两个字强调的是什么？一定要自己去做的那个人才可以获得终止犯的优惠。但是事理上只是说，只要是任何具有重大无知的这种情况的人都可以来阻却刑罚，都可以来阻却刑罚。所以呢，他也是在犯罪成立要件以外的一个地方去定回那个二十六号所说的不罚。那算是好无聊哦，管他在哪里排除，反正就是不处罚。可是大家来看一下第十三页下面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呢，上次我们已经看过第一小题了嘛，对不对？未遂犯处罚理由是什么？还记得吧？未遂犯处罚理由是什么？主观说、客观说，还有什么？是这样说嘛，对不对？如果说以后考试再考到这种题主题的话，题主题，你要想说第一小题跟第二小题应该没什么意义吧？其实老师要的是你从第一小题的结论去推导出第二小题的结论，为什么？大家不要忘记了，不能未遂要不要处罚这个东西，完全取决于什么？你认为为什么未遂犯要处罚这个观念？这个观念，所以你对未遂犯为什么要处罚的结论，当然会影响到说你认为不能未遂要不要处罚，你认为不能未遂要不要处罚。如果你是主客观综合理论的人，你就会认为不处罚不能未遂不是一种必然，不是一种必然，反而原则上不能未遂还是有处罚的可能性才对。那主观要没有法律的意思。就会让我来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去看说那个不能未遂的不罚，你就不会把它认为是所谓的完全欠缺构成要件，然后就不处客观构成要件就不合适的这种情况，就不会这么认为。对，那你来看一下，因为这题目可能大家有点忘记了，所以再复习一下。反正就是拿那个果汁呢，要去给那个已经正在举行告别式的人喝。所以从这段描述来看，你拿一杯有毒的果汁要给一个正在举行告别式的人喝，完全是不能够实现杀人罪的既遂罪的结果，它是这种重大无知，上礼拜讲过了嘛，对不对 ？OK， 那接下来，可是题目问你的不是问你甲，他是问你丙啊，丙是做什么事情？丙是告诉他说，那个乙对于某种果汁有致命的过敏源，对不对？丙是很聪明的人，丙是很聪明的人。那丙这种做这样的行为，在刑法上面叫做什么？虽然大家没有学过侦办公法，就是大家知道他告诉他那个讯息，但是他有去实现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吗？没有，所以他顶多是帮助犯，顶多是帮助犯哦，帮助犯 ，OK， 帮助犯要有什么前提？既然是共犯嘛，对不对？共犯没有自己的构成要件，他要依附在正犯的构成要件上面去嘛，对不对？ 那依附的程度，上面依附到什么程度？还记得吗？这个共犯的限制从属性，对不对？好吧，共犯限制从属性，共犯只从属于正犯不法，但是不从属于正犯的罪责，不属于从属于正犯的罪责。哦，所以如果说这个案子里面正犯有不法，但是没有罪责，那共犯还是可以成立，共犯还是可以成立。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请问大家正犯是谁？正犯是谁？这边是甲，对不对？那甲我上礼拜讲过，他是重大无知不能畏罪嘛，对不对？那哦，他是重大无知的不能畏罪，那不法，二十六条说不法，再改成不法啦。哦，那这样的话，那个共犯丙帮助犯丙，那要不要处罚？而正犯都不法了，帮助犯要不要处罚？看情况，为什么？因为我们刚讲过了，帮助犯只有从属于正犯的不法，就是要限制从属性，罪责还是算帮助犯自己的来看。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是陈子平老师，你会觉得丙要不要处罚？你的正犯不法的理由是因为欠缺。陈子平老师主张是客观畏罪理论的人嘛，对不对？虽然我们是原来不法，是在客观构成条件就排除了。所以正犯，请问大家，那正犯甲有不法存在吗？不法行为存在吗？就没有。那当然，正犯都没有一个不法正犯行为存在，那帮助犯要处罚吗？就失所复利嘛，对不对？因为限制从属行为，那就失所复利。所以丙就不处罚了，丙就不处罚了，这是陈老师的解法。那如果是蔡老师或者是黄龙天老师呢？他们的二十六条的不处罚的理由是在哪个层次啊？是在广义的有责性，或者是刑法理论的层次嘛？对不对？不处罚跟不法有关系吗？没有关系，意思是说什么？甲的行为还是有不法，还是构成了二十个违法性，甚至是有责性也有的，就全都具备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丙。就可以怎么样？这个帮助犯就可以去吸收正犯的不法，然后呢，他罪责算自己，他有罪责，他有完全责任力嘛，他就可以成立杀人既遂杀人未遂罪的帮助犯，他就可以成立杀人未遂罪的帮助犯。对，所以你看这个问题很明显就在考虑这个问题，所以你要先解决哦，那正犯的不法指的到底是哪一部分发生的问题呀、啊？对啊，因为这是牵涉到说共犯的限制从属性的问题啊。共犯限制从属性要求说共犯只能够从属于正犯的不法，所以一定要是有一个正犯的不法行为存在，才有可能成立帮助犯。对，那如果你在构成要件的层次就已经排除掉正犯的可罚性的话，那就欠缺一个正犯的不法行为，那共犯当然也就没有办法成立了，共犯就没有办法成立了。可是如果你认为说这个正犯甲他之所以不法的理由不是因为欠缺不法。而是一种广义的罪责排除，或者是一种刑法理论上面的排除的话，那表示正犯甲还是有不法行为存在，那共犯甲就可以依照限制的从属性去吸收他不法，然后再加上自己的罪责去成立所谓的帮助犯。对，所以这个问题在考你上面，其实本质上在考你上面这个不能畏罪的体系定位到底不法的值到底是什么。对，那如果大家没有写过这个题目的人，可能会稍微要想一下，动一下脑筋，才可以这样转出来。对，虽然题目是在考虑丙啊，但事实上重点是在哪里？在甲的那个不法到底是为什么而不法的这部分，因为这才是关键，它是涉及到说帮助犯能够成立的关键。嗯，这个考点因为国考还没有考过，所以大家要小心一点。好，那接下去我们来看一下。第十八页，除了刚才主观上面的不能，还有所谓的客体不能之外呢，在手段上面呢，也有可能发生所谓的没有办法产生犯罪结果的情况。手段上面有可能不能产生犯罪结果的情况，这例如什么呢？比如说我看第一个例子，他说呢，这个子弹可能没有上膛。但是呢，他以为说这个子弹里面有装子弹，讲你这个手枪里面有装子弹，但是事实上这个子弹没有上膛。但你拿一把没有上膛的子弹，手枪去对另外一个人被害人开枪，这个当然没有办法发生犯罪结果。对，所以这种手段上的困难。那另外就是大家一天到晚听到的，就是所谓的喝菊花茶去堕胎。对，我觉得应该把它改变成喝糖水去堕胎比较好一点，更重大无知。啊，我有时候喝菊花茶堕胎可以产生。胎儿死亡的结果，对，但是事实上呢，顶多你是喝到过期菊花茶，然后肚子痛，那对胎儿完全没有影响。对，第三个例子是所谓的空气枪射击，这个案子大家留意一下，它给你的条件，为什么？它的射程范围，手枪的射程范围有没有到达射程范围以外的那个行为客体的可能性，这是你要去判断的。对，所以你不要想说拿着一把手枪开枪，对多远距离。 就已经是不能未遂，这要看具体单位的线索。所以如果说像这案例里面，他说给你只有三公尺射程的攻击枪，你想要把天空上面的飞机打下来，对，这个情况下是永远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天空在几十万公尺上面的高空，对，你只有三公尺射程，所以不可能发生反正本质上也是一种手段不能的情况。那我刚才也一直强调过的，不管是主题不能、课题不能，还是手段不能，尤其是课题不能跟手段不能这两种类型，你还是要透过重大武治理论或者是具体文献说去判断说到底是25条的障碍未遂，还是26条的不能未遂。对，那这些名词呢，都只是一个学术上面提出来，为了解释上面这种案例的方便，所以提出来的一种名称而已，它不必然就是只成26条的不能未遂，这部分大家稍微注意一下。那这个部分还需要检讨吗？手枪未上膛，那就开发射射出去了，这当然是障碍未遂啊，对不对？它是一时的不察嘛。那菊花茶堕胎这个依照经验法则怎么样？永远不可能发生犯罪机会，但是他却以为说可以，就是重大无知。那空气枪也是重大无知，因为他知道只有三公尺射程，前提是他知道有三公尺。如果题目改了，题目改成说他以为这把手枪真的可以把天空上面的飞机射下来，依照他的那个射程距离的话，那就不会是重大无知，那就不会是重大。因为他有告诉你说，他知道说他是一把射程只有三公尺的手枪，他有误以为说空气枪嘛，就在随着空气往上飘，然后飘到上面去就把那个飞机给打下来。如果他这样想的话，那就真的是重大无知，不能未遂。嗯，好，那以上是不能未遂跟障碍未遂的区分，就讲到这边。接下来讲到跟不能未遂有一点关联性的一些概念。对，所谓第一个概念就是我刚才讲迷信犯。迷信犯是什么意思啊？你基本上看字面上面就知道说这个人多迷信。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他所使用的是一种超乎自然科学经验法则的一种迷信方法。这种迷信方法，那这种迷信方法是人类目前的自然科学经验法则没有办法支配的对象。那是人类自然科学经验法则没有办法支配的对象。比如说以前那个苗族啊，他就下蛊啊，或者是说你用什么稻草人扎针啊，像这种情况。依照现在的自然科学经验法则，至少你还不能够证明说它是一种真的无效的手段。嗯，你怎么知道那是无效的？说不定它是有效的，只是你自然科学法则太落后，所以没有办法发现它的有效性，这是有可能的。对，所以如果行为人企图透过这种迷信的手段去达到法律侵害的结果的话，那就看你对于这种迷信手段所持的态度是什么。像林玉雄老师就认为说，这种迷信手段就是不可能发生结果的，因为在科学经验法则里面就会去耻笑这种行为，所以这个本质上面迷信犯是一种更为重大无知的不能未遂，它是一种更为重大无知的不能未遂，那当然就是26条法律效果就不发。对，可是迷信犯真的是更为重大无知的不能未遂吗？像徐旭老师就觉得说，那只是因为你不知道他手段是不是有效而已啊，你不知道他手段是不是有效，那当然就要做有利于行为的认定才对啊。所以这种迷信犯也是不处罚的那目前通说的处理方式是说，那注意通说的处理方式是说，这种迷信犯呢，其实是单纯的愿望跟想象，比如说通过稻草人呢就可以把人家杀死。对，这种情况是单纯愿望跟想象。为什么？因为刑法上面的故意，还记得吧？黄金老师说，刑法上面的故意不可以是漫无目的的想象啊，还有什么一定的根据？那这个根据的对象是什么？根据对象要是依照现在的科学经验法则，人类可以支配的对象才可以。对，但如果说这个你认识的对象，主观上面认识的对象是一个目前人类还没有办法认知到的经验法则所被及的情况底下的话，那这个既然不是你能够支配的，那当然你主观上面就没有故意，就没有故意。那目前通说对于迷信犯是认为说，那主观上面就没有故意，这种人只是单纯的希望说通过稻草人扎针，他就可以刺死被害人。对。这是一种单纯的希望，但是他这个东西是他没有办法支配的，是他没有办法支配的，所以他没有故意。对，那这个是目前通俗的说法。对，那林玉雄老师比较不一样，他是把它解释为更严重的重大无知，对，更严重的重大无知。嗯，好，这是迷信犯。你也可以这么这样区分迷信犯跟不能未遂啊，所以不能未遂是已经确定是依照现在的经验法则没有办法发生犯罪结果，就是不能未遂。但是迷信犯是能不能发生犯罪结果不知道，是一个人类没有办法支配的行为方式。对，这是两个之间的差别，两个之间的差别。OK， 那下一个跟不能未遂一个相关的是所谓的幻觉犯。幻觉犯是我们刚才在主题不能的时候有稍微提到过。对，幻觉犯跟不能未遂的差别在于它在刑法上面对应的名词就不一样了。 不能会是我们把它叫做反面的构成要件错误，叫反面的构成要件错误，叫反面构成要件错误。但是幻觉方法为了叫反面的禁止错误，叫反面的禁止错误。所以从这个定义就可以看得出来两个差别在哪里啊？构成要件错误一定是误认是什么事实，对不对？禁止错误认的是法律，对，所以这两个本质上面就是不一样。只是说幻觉犯是什么反面的嘛，所谓的反面就是行为把行为做了有利于自己的解释，所以以前我们学到那些禁止错误你就可以把它发生在幻觉犯，只是这一次变成说行为误以为是刑法要处罚，但事实上是刑法所不处罚的。所以就有以下课本上就跟你讲这三种类型，不过这三种类型大家不用去背，为什么？你只要知道说这个叫做幻觉犯就可以了，叫反面禁止错误就可以了。那至于说它有哪几种类型，这个不是考试上面需要去画，你能再去背一方。对，比如说误以为你的行为是刑法要处罚，事实上根本就是刑法所不处罚的。比如说等同人员处罚，所谓的同性之间为性行为的这种情况，台湾刑法要处罚吗？没有啊，对啊，可是他以为台湾刑法也有处罚，对，就是书念太多的后遗症，就是这样子。对，那这样的话，他就以为说台湾刑法也有处罚这种行为，所以他自己应该是要被处罚。事实上，根本就刑法就不处罚这种行为。对，另外一个是所谓的误以为说呢，他的行为呢不能够阻却违法，不能够阻却违法。事实上，他的行为可以阻却违法，事实上他的行为可以阻却违法。那这个例子大家就自己去看下面的例子，例如说上次上班不是以前好久以前讲过一个怀孕妇女，而不是怀孕妇女。妇女被追到山崖，要被强制性交了，就把那个行为从山崖上拖下去了。那个例子我们那时候讲过说，如果他没有其他手段的话，他是可以主张正当防卫的嘛，对不对？就他以为说，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不能够把这个行为人从山崖上面推下去，因为这样他会死掉，所以他就误以为说自己的行为是防卫过当，事实上是完全的正当防卫，在合理的范围、必要性的范围之内。对，所以这也是误想，这也是误想，在幻想。最后一个就是反面的包摄错误，之前在上错误理论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包摄错误它其实不是独立的错误类型，它不是独立的，它其实是禁止错误的一种，所以你也可以把它反面过来，也就是说它在含摄那个特定的构成要件要素的时候做了不利于自己的解释，做了不利于自己的解释。之前不是讲过那个飞走金丝雀嘛，对不对？假设说现在法院的见解认为说把金丝雀放走不会构成毁损罪，但是行为人呢，因为看了你证件要素文章，所以他觉得说把金丝雀放走是构成毁损罪，事实上根本就不会构成毁损罪，依照现在法院态度，对，所以这也是在含涉特定的构成要件那个毁损的制定不堪使用的时候发生的错误，可是这个错误是对于行为人把这个错误做了有利于有不利于自己的解释，对。好，那以上是这三种概念之间的区分。好，那接下去我们就要讲今天的重头戏，就是所谓的终止未遂，在27条，在27条，终止未遂呢，它在犯罪见解上的定位，把它叫做所谓的个人的解除刑法事由。解除刑法事由，还记得它的概念是什么吧？是要在行为之后才出现的事实。之所以减轻或免除刑，是因为你做了某种行为，那这种行为是在行为之后才发生的，在行为之后，跟这个相对的是什么？阻却刑法事由，它在行为时就已经存在，但是个人的解除刑法事由，它是不仅是跟只有自己去做的那个人才可以获得27条的优惠，而且这个东西是因为是在终止行为是在行为之后才发生的，所以叫做解除刑法事由。那只有真正去动手去做终止行为的人，才可以获得27条减轻或免除其刑的优惠。这个实意会在共同正犯当中会显现出来，因为所谓的共同正犯的意思是什么？好多人大家相互利用，大家一起去合作，一起去共同去犯罪嘛，对不对？但这种情况底下，如果有一个人，因为觉得被害人很可怜，然后他去做终止行为的话，就只有这一个做终止行为的人可以获得27条的优惠，其他的共同正犯，没有终止行为的共同正犯都不能够使用27条减轻或免除其刑。所以这也是个人的解除刑法事由的特色，在这个地方，只有真正去动手去做终止行为的那个人，才可以获得终止其刑、减免其刑的优惠。对，好，这是终止犯其刑，因为你要知道，写考卷的时候，它是在不法犯罪者之后的第四个阶层去写它，你要把它开的第四个阶层去写它。那接下来有一些争议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所谓的预备犯的终止。这以前我们在上第一堂课讲到罪刑法定的禁止类推事由的时候，有稍微提到过，大家不要有印象。再看案例好了，19页这个案例比较于心不忍。甲企图杀乙呢，就持刀守护在乙家的附近，就傍晚的时候呢，看到 一带他小女儿出来回来，就他想杀死他爸，不想杀这个小女孩，所以呢就放弃行动，就放弃行动。这个案子里面，基本上大家注意到的是，写到中止犯，那表示什么？他是未遂犯的一种，对不对？所以未遂犯要有的要件，他都要具备，他都要具备。所以你一定是通过了前审查阶段，哦，刑法主管未遂犯的关键点，犯罪未既遂，主观上面有故意，客观上面也着手了，你才会有讨论到什么中止犯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前面那个间接性串都讨论完了。才会掉下来，讨论到个人的基础刑法适用嘛，对不对？所以前面那些要件都是要具备的，都是要具备的。那有个问题是跑出来的，那如果他是二十六条不能未遂，那你还要不要讨论中止犯？本质上没有歧义，为什么？因为二十六条不能未遂法律效果是不罚，啊，你都已经不罚了，还要讨论中止未遂干嘛？因为中止未遂法律效果是减轻或免除其刑，它一定是什么？你本来要罚，只是可以减轻或免除。那如果你二十六条都已经是不罚了，那你就讨论中止未遂做什么？理论上是有可能讨论，但是没有讨论的实意，没有讨论的实意。所以通常是在所谓的将来未遂的情况下，你会去讨论到所谓的中止未遂，会讨论到所谓的中止未遂。好，那回到这个题目来，请问大家这个案子里面，甲在这个案子里面有没有着手杀人构成要件？他是持刀守护在守候在甲家附近，光是埋伏的行为有到达着手吗？你依照主客观综合理论去判断的话，埋伏只有埋伏，因为 他的行为方式是持刀，是持刀。基本上如果是持刀的话，拿一把刀去杀人的话，实际上在你决定要伸出那把刀去刺人之前呢？基本上你都还不能够说他已经着手了，为什么？因为在你拿着把刀去刺人，决定去刺人，然后准备要刺他的时候之前，都可以随时的撤回你的犯罪决议，都可以放弃你的犯罪行为。对，所以基本上法医情还没有到达逼近危险临界的程度，所以这个案子里面应该是还没有到达着手，应该是还没有到达着手。那如果这个案子里面没有着手的话，只是单纯的所谓的杀人预备的准备行为，为什么？我们说嘛，如果你没有到达着手的时候，你就可以怎么样？他对法医危险性没有那么高，但是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这个可以论他杀人预备罪，可以论他杀人预备罪。OK， 那如果是预备杀人的话，这个部分他自愿放弃行动，自愿放弃行动，有没有可能成立刑法二十七条中止犯的？这个部分会有产生在争议问题。那大家就看到二十页的部分有几种看法，有几种看法。第一种看法呢，他会认为说中止。犯二十七条中止犯，他既然是规定在未遂章里面，他是规定在未遂章里面，所以他本质上是一种未遂。那未遂的成立的未遂的犯罪前提是什么？你要着手啊，对不对？你要着手嘛，对不对？可是我们在之前讲犯罪行为过程之后，那个时间轴的时候，你会发现着手之后才有可能进入到未遂阶段，对不对？可是预备是在着手之前，还是着手之后？在着手之前，对不对？那中止犯是要在着手之后才会讨论到的问题。那预备犯既然在着手之前的话，怎么会有中止犯讨论的问题呢？所以这是逻辑上面的不可能，所以根本上就否定预备犯有成立中止犯或者适用二十七条的可能性。那你说，可是他真的有放弃行为啊？那就跑到五十七条去给他减刑吧。对啊，他不能够用二十七条减轻或免除极刑，但是因为他有放弃行为，所以法院还是可以用五十七条斟酌他犯后的态度良好去给他减轻极刑，这是一种看法。那这种看法是最近比较多的。实务见解所采的，在第十九页的下面，在量刑的部分考的，虽然是最近的，但是你看那个判例也蛮旧的，那几年的，对，只是有个97年的，目前有这样的表态。那比较早期的实务见解反而认为说呢，刑法上面的未遂犯呢是有处罚，未遂犯的成立要怎么样？有明文处罚才可以处罚嘛，对不对？这是二十五条告诉我们的啊，未遂犯的处罚与法律有明文处罚的规定为限嘛。如果说像这种预备的终止，预备犯的终止的话，本质上面是一种预备行为的未遂，本质上面是预备行为的未遂。那请问大家，未遂犯如果是法律所要说要处罚才可以处罚的话，那法律有处罚预备犯的未遂吗？没有啊，没有，那当然有法律处罚预备犯的未遂。好，所以你既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处罚预备犯的未遂，那预备犯的未遂当然就不处罚啦。所以结论上面直接认为说， 预备办的这种终止文学是完全不处罚的，完全不处罚的。那这个是林三天老师跟黄朝仁老师才这一说，在入席的实务。对，那那个这早期的是那个司法院当初的解释啊，对啊，他是认为说呢，反正法院都没有处罚预备办的未遂的话，那当然就不处罚了。对，这一说是对于行为人最有利的一说，对行为人最有利的一说。嗯，应该这样去想。预备犯的终止是一种预备犯的未遂，那未遂犯是要以法律有什么处罚为规定才可以处罚，所以预备犯的未遂法律没有处罚，那就不能处罚。对，它的逻辑是这个样子的。那第三种看法呢，就是像黄文清老师跟黄龙健老师认为说，这两个双簧认为说呢，要内推适用27条第一项终止犯，要内推适用27条终止犯，为什么叫内推适用？应该本质上面是在终止犯正统的终止犯是什么？着手之后嘛，对不对？才会出现的。可是你在着手之前，可是你做的事情又跟终止犯的要件好像都符合。第一个，他是自愿放弃犯罪活动；第二个，他也单纯的放弃后续的行为了。对，那看起来好像都符合终止犯的要件，只是因为他是在着手之前的。可是他主观上面的对法庭对意思的心态，因为他的放弃行为已经被降低了，因为他放弃行为已经被降低了。客观上面对法律的侵害也因为他自己的放手，然后呢导致法律侵害的干程度就被减轻，就被减轻。如果是这样双重减轻的话，那他还有预防的必要性吗？还需要用刑法加以处罚吗？这个部分的道理跟终止犯之所以可以减轻跟免除刑的道理是完全相同的，只是因为差别是什么？他在着手之前你就不给他减轻或免除刑的优惠吗？这样的话看起来可能不太好。所以这一说主张说，那你就去内推适用吧，因为本质上面他仍然不是终止犯。那如果他要让他去适用终止犯的话，就只能考虑到所谓的内推适用。那内推适用呢，在刑法上面，原则上我们就禁止不利于行为人的内推适用。如果你内推适用是刑法第一项终止犯的话，你的法律效果是减轻或免除极刑，你是对行为人有利的规定，所以这个不在内推适用禁止的范围之内，所以这个部分还是可以的，对。所以双簧老师主张说呢，这部分应该要内推适用日期要几项 ，OK？ 所以目前呢，针对这个部分呢，有这三说，有这三说。那考这个已经考过了，已经考过了，在1997年、1998年中考过了，对。所以这个考再考出来的几率比较低一点，对。那上面这三说主要是针对所谓的刑事的预备犯，可是还记得刑事跟实质预备犯怎么区分吧？刑事预备犯就是这种法条上面的文字是说第几项的未遂犯预备犯罚之等等，他没有自己的构成要件行为。但是实质的预备犯他是有独立的构成要件行为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实质预备犯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构成要件，那当然也有什么未遂犯的可能性啊。对啊，那如果他成立未遂犯的话，他就是直接用终止未遂去处理，因为他本身是独立的构成要件。他只是说从实质上面的法律侵害角度来看是一种预备行为啊，就是因为他已经被明文化成为一个单独的自己有自己的构成要件行为了，那他放弃做这种构成要件行为，当然就直接成立这个实质预备犯的未遂犯，当然也有用27条终止犯是有可能性的。这是实质预备犯，就不会有上述那些争议类型。上述那些争议类型就适用在所谓的刑事预备犯的情况。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如果犯罪既遂的时候，可不可以终止？犯罪既遂的时候，大家看一下法条，法条上面说什么？行为结果不发生，是因为行为人既已终止。对，所以前提要件是行为结果不发生。可是你犯罪都已经既遂的话，那表示什么？那结果犯人就是结果已经发生，那就既遂啦，就没有完全依照法条来看的话，就没有成立终止犯的可能性，就没有成立终止。可是要注意到的是，刑法分则里面有一些规定跟终止犯的优惠、减轻免除刑的优惠很像，很像。它也是在行为结束之后才跑出来这种情况。然后立法者有特殊的考量，刑事侦查上面考量，所以给你减轻刑期。这像什么呢？像是在讲义章20页这边有举出一些例子，301条跟347条的第5项，你把那个被你掳走的人释放回来，如果那不对。如果是对方人，如果他三两个小屋里去，结果呢，过了几个月之后呢，把在人家被发现，直接把他释放回来了。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减轻其刑，为什么？他本质上面你可以说他跟终止行为是一种很像的，他把人给放出来，放弃继续私刑，去尽他的人身自由。对，但是大家注意到有一个差别，刑法分则里面这些类似终止犯的优惠，它的法律效果都是得减轻其刑，或是得免除 七期， 在进行七期，它的防疫效果优惠程度上面跟二十七条的中止犯来比的话，还差得远，因为二十七条是法官强制要减轻或免除其刑，它是有义务性的，没有裁量空间。对，但是刑法分则里面这些类似中止犯优惠的规定，它是得赋予法官是得减轻其刑，也就是说法官也不减。对，这是两个效果上面的差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求职救人律师的这个题目。他说呢，甲人乙女是夫妻啊，然后呢就命其十二岁的儿子丙呢，在数十公尺外的地方罢工，哦，所以夫妻要去做坏事，然后叫小儿子十二岁的人去罢工。大家看到十二岁要劝起来一下，对，表示他暗示会有某种问题。第一个，责任一定有问题；第二个，要问起来共同正犯的问题。那乙女呢，又出甲之夫，就是丙罢工啊。对啊，就把它诱出来。对 ，A 来讲了，随即呢就从后面就拿砖块去敲 A 的头部，置 A 于死地。这是张不孝的人，这是什么？自己儿子拿砖块敲自己的父亲，这个是什么？你看敲的部位是哪里？头部。为什么要写敲头部？会告诉你他是有杀人故意。对。基本上，你看到考题的时候，他写头部或是要害，他不是无意的字，他已经在区分杀人故意跟伤害故意的区别。对，所以你要善用你的经典的线索。对，那好，接下去看，那 A 受重击，他虽然昏倒啊，虽然没有死啊，但是卸下假的，就是拿下领带，然后企图将 A 勒毙。对，所以这个儿子看到说 A 好像没死，然后继续拿领带想要把他勒死。对，这个时候呢，老婆就会说：“哎，那个假的，那个父亲真的可怜，被自己叫来打这样子。”然后呢，就持砖块把甲给击昏，然后叫丙用手几乎叫救护车将 A 送医，就是不送医，但是 A 最后还是死了。问你说本案要怎么处理？这个案子也是很，哎，出来还不错，对，考很多中止犯的问题，还有共同正犯的问题。对，我们先不讨论共同正犯的问题，因为实务上面认为说十二岁的小孩不可以跟其他人成立共同正犯。因为他没有责任能力，对，但是这个在学术上面是不承认的。为什么？因为共同正犯会不会成立，这个是不法的问题啊，跟罪责没有关系，就是没有。所以十二岁的小孩也可以一起跟别人成立共同正犯。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题目依照实务见解，丙是不会成立共同正犯，丙是不会成立共同正犯。但是依照学术见解，丙还是会成立共同正犯，因为他是担任重要的把控行为。对 ，OK， 这是共同正犯的部分，不是这个现在讨论的重点。我现在要问的是说。乙是突然心生悔悟，然后就做了一次，然后他看起来也非常尽力啦，叫我儿子打电话叫救护车，这是一个有效的挽救法医侵害结果发生这样的行为。那他还是自己突然心生悔悟，这样讲表示什么？他是自愿，他没有受到任何外力上的强制。对，那他做的行为也够足以，也是尽力处防止结果发生，只是最后很抱歉，因为是那个主妇还是送你不治死亡，所以结果还是发生了，结果还是发生了。那是可归责于这些共同正犯的，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刑事上面依照二十七条法条，我在看，他是不可以适用二十七条中止犯，他是不能够适用二十七条中止犯。可是虽然不能够适用二十七条中止，因为他结果发生了、啊，他的结果发生了，那可不可以考虑到类推适用二十七条中止犯呢？你说，那结果发生，如果还可以类推适用的话？没有错啊，看起来是非常尽力啦。如果说这样让他恶意使用化生也没什么不好，可是大家要注意到，如果说你容许结果发生还可以类推使用中止犯来减轻或免除其刑的话，那中止犯那个结果不发生那个要件就会被架空掉了，知道意思吗？为什么？因为任何只要有发生结果的情况都可以类推使用，然后变成说还是可以减轻或免除其刑，那干脆就把那个结果不发生拿掉就好了。反正没差，对，所以就成这个问题，所以只能够在量刑上面去考量，就给他减轻其刑而已，对。可是这样子的话，对于行为人是非常是比较不利的解释，是对于行为人比较不利的解释。那目前像林玉雄老师有批评说，为什么要把中止犯限于结果未发生情况？他觉得结果已经发生情况，但是如果行为人非常尽力的话，他的预防必要性仍然是被降低的，那还是有给他减轻其刑的可能性才对。对，这是林雄老师的批评。那林东茂老师也是相同意见，他认为说，你去处罚这种人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他真的已经自己都悔悟了，所以没有必要去用这么重的既遂犯去处罚他，也是应该给他减免其刑的优惠才对。 所以目前学术上面有像双零，就是林玉老师跟林龙老师，他们认为说，结果发生还是有可能要类推适用，或者是真把修改终止犯的规定，当然也可以减轻或免除执行嘛。但是目前通说的见解是认为说，结果一旦发生了，那你行为人就要承担结果有发生的风险。对，你要做这种事情，那你就要承担结果还是有发生的风险。所以结果发生就不可以主张终止犯，就不能主张终止犯。这个是这整个在量刑上面去处理它，这是在既遂之后有没有办法成立终止犯的可能性，有这样的讨论。但是目前通说还是否定的，还是否定的，因为法条都已经写死了。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十一页这个部分，这边只在强调而已，就是说，终止犯一定是犯罪未既遂，或是结果未发生，那包括结果已经发生，但是客观上面不可以归责的情形。对，那这个人叫自愿归息，因为他说呢，假的基于杀你故意的把你致成重伤，致成重伤哦，致成重伤哦，但是他于心不忍呢，就把他送到医院里急救。那急救过程中呢，医生呢本来可以顺利的就把他治好了，结果没想到说，我想死，我想死，他就对医生来说他想死，然后他不要接受医生的治疗，就把医生的手一直推开，推开，推开，最后把医生推倒，顺便还推医生撞墙壁。啊，不管他，反正就是他坚决拒绝接受治疗。可是呢，到事后客观的判断，医生当时是可以治好他的，是可以治好他的。结果呢，乙呢，这个被害人呢，就是因为延后医生的治疗，所以最后就死亡了。这个案子在之前客观规则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写他？被害人的死亡跟行为人的先前的自伤行为有没有条件因果关系？有啊，如果你不是你把他刺伤，然后他去到医院去吗？不会，他不会去到医院去，他就不会拒绝医生的治疗，然后就死亡了。这两个都是有连结的，所以有条件因果关系。OK， 那刺杀他人行为，基于杀人故意刺伤他人行为，当然是有制造发生不同权的风险嘛，对不对？问题是风险有没有实现？风险有没有实现？不能说他死了，所以风险实现啊，对不对？我们之前学过了，风险实现要考虑到什么？这是不是一个反常的因果流程啊？或者是一般人没有办法想象呢？或者是说呢，这是有没有在规范保护的范围之内的？规范保护目的是要保障什么东西？对，那目前比较多数可能认为说，这个是叫被害人自我负责嘛，对不对？为什么你自己送到医院去，你其实是没有生命危险的，而且医生也可以治好你，但是因为你自己坚决接受治疗，结果导致你发生这样的死亡结果，那你自己我还记得被害人自我负责的要件吗？有两个，对不对？第一个是什么？被害人是处于资讯充分认知的情况底下，基于自主的决定，就是自己踏进去那个风险当中，对不对？那这个案子里面，他非常明白说，他如果阻止医生救援行动，他有可能会死亡，然后还坚决的，也没有强迫他，就坚决的要拒绝医生的治疗，然后最后自己死亡了。那这个部分就归死亡结果就归由被害人自己负责，就不可以归责给行为人先前的刺杀行为，就不可以归责先前刺杀行为。所以这个是一个客观上面没有实现不可归责，结果不可归责的情况。但这个案子我们讲过了，结果的不发生，包括结果根本上就没有发生，或者是已经发生但是客观上不可归责给行为人行为，这两种情况。但是这个是林善田老师的意见，他认为说，如果是结果已经发生了，但是客观上不可归责的话，还是直接用27条第1项的终止犯，直接适用27条第1项终止。可是目前比较看起来啊，比较多数学说认为说，终止犯的要件就是结果不发生，就是结果不发生。如果说客观上面已经出现了结果了，即便的结果是客观上不可归责，但是它毕竟还是出现了结果啊，所以不能够直接用17条的终止犯，那怎么办？不能够直接用17条终止犯，那难道他就不能够用终止犯吗？所以他们就主张说，那应该要类推适用27条第1项后段的准终止犯，就是准终止。为什么？第一个嘛，结果还是发生了，所以它不是属于所谓的典型的终止犯类型，它不是属于典型的终止犯类型。但是准终止犯是什么？准终止犯是说，行为所做的行为跟最后的结果发生之间有所谓的因果关系。那这种客观上面不可归责的情况底下，就好像说行为做的行为跟最后结果之间没有发生因果关系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还有类似性。所以这时候呢，就应该列举使用是准终止犯。可是林善田老师觉得说，你不要把那个终止犯的那个结果发生看得这么狭隘。 你应该实质上面去理解它，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像是结果根本就没有发生，或者是结果已经发生，但是这个结果客观上面不可以归这个行为，那你就要当做没有发生结果一样，你就只用实习上就可以，第一项前段的终止犯就可以了。可是目前在多数的看法是认为说，结果毕竟还是发生的，那结果不发生是终止犯的必要前提条件，除非你认为像准终止犯那样，虽然结果发生，但是呢行为的行为跟结果不发生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的情况，还是可以成立准终止犯。从这部分就考虑到说，那好 ，OK， 那就类推适用准终止犯的规定。这个部分是在讲的最后面，那然后我讲到这部分我再详细讲，这边只是稍微提到一下而已。对，好，那几点了？八点半。好，那差不多告一段落。接下来我要讲到的是比较重要的，是所谓的终止未遂跟障碍未遂的区分，也就是记忆终止与否的问题。对，好，那就先大家先休息一下。然后上礼拜有拿考卷给我的，就可以过来给我拿。那如果你这礼拜有写新的考卷的话，也可以来给我改。